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同学们都去过海南旅游吧？因为那里的阳光、沙滩、美食实在是太吸引人了，不仅仅是我们迷上了海南岛，就连很多外国朋友也爱上了海南。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就聊聊在海南的那些外国朋友。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认识一位来自俄罗斯的一位外国朋友哈，38岁的亚娜，来自于俄罗斯，他习惯住在海南，那么他同时啊打算带着他的母亲和祖母啊一起生活在海南。Yana, 38, from Russia, is so used to living in Hainan. 这里面我们讲到了一个词组呢，是 be used to, be used to. 注意一下，这里面 be used to 呢，它表示习惯于什么什么东西。如果后面跟动词的话呢，一定要用动词的ing 的形式变成了动名词的形式，因为呢这里面这个 to 呢是一个介词，而不是不定式的一个符号。那么这里面用的是 live in 而没有用 living in， 因为 used to 它表示过去常常做某件事情，和这个 be used to 呢看似呢有些相似，但是呢意思完全不同，同时呢语法的结构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了， be used to 它表示习惯于什么什么东西，后面跟动词的话呢要跟动词的 ing 的形式，和这个 used to 它表示过去常常做某件事情哈，要区分得开。好，那么 living in 海南 a tropical island 是一个热带的岛屿， at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 位于中国的一个南端哈。这里面几个词，一个 tropical island， 热带的一个岛屿哈， tropical 哈，热带的，我们可以说热带的水果哈， tropical fruit， tropical fruit。 She planned to bring her mother and grandmotherto live with her, 啊，打算把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祖母啊一起接过来哈，一起来居住。原因非常的简单，他认为呢海南的生活非常的舒适，环境非常好，同时啊有很多的工作的机会。Life is comfortable here, 啊，这个词哈大家都会， comfortable, 非常的舒服。The environment is nice, 啊，环境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And there are many work opportunities.工作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外国朋友在这不仅呢可以看到美丽的沙滩哈，蓝天白云，同时呢还有一大把的工作机会，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工作的地方。那么接下来看看 Yana 和海南的故事。那么 Yana 呢于2005年首次来到海南，曾经啊在一家旅行社工作。那么由于前往海南就医的俄罗斯的游客数量有所增加， Yana 两年前换了工作，开始啊在一家中医院工作。去年这家医院为近千名俄罗斯游客啊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知道呢很多的游客啊来海南，特别是俄罗斯的游客啊，他不仅仅是观光来玩，同时呢还提供呢海南还提供一些医疗的服务啊，让他们边旅游哈边呢能够治愈一些病哈。所以说呢很多俄罗斯游客啊特别特别喜欢来海南。Yana, who first arrived in Hainan in 2005年 and used to work at travel agencies, 这里面我就碰到了 used to, 后面跟的是 work, 这里面这个 used to 呢不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说习惯于某件事情，而是说呢曾经干什么事情 used to work, 同时同学们注意了，后面 used to, 这个 to 后面跟的是 work, 这个动词哈， used to work at travel agencies, 是一家旅行社哈，旅行我们都会 travel, 这个社呢叫做 agency 哈 ，agency 表示一家代理机构。agent agent 呢，它表示一个代理人或者一个中介啊，叫 agent。同时，这个 agent 也可以指呢一些间谍片里面的一些特务哈、啊，间谍啊，是 double agent， 双面间谍哈、啊，用这个词也是可以的。那么 ，thanks to an increase in Russian tourists to Hainan for medical care， 同学们看到这个 thanks to 啊，不要呢一看到 thanks 就翻译成感谢，这里面这个 thanks to 呢。表示由于什么什么的原因哈，由于啊俄罗斯的游客来海南的数量不断的在增加啊，这个 thanks to increase in Russian tourists to Hainan for medical care 啊，他们来的目的呢，还有不光是刚才我们讲到了，不仅仅是观光，同时还有一个 medical care 医疗哈、啊，医疗服务 medical 我们学过医疗的 care 呢，关心合到一起呢是医疗服务 medical care。Yana switch jobs， 换工作了哈、啊，换工作 switch s w i t c h 啊，很好的一个词 ，change 也可以哈、啊、，switch 啊也表示更换了一个工作。Two years ago， to begin working at a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在一家中医院开始工作了 ，which served nearly 1,000 Russian medical tourists。Last year， 为1000多名俄罗斯游客呢提供了服务 ，serve 啊，提供服务的意思。后面啊，大家看看有一个很好的名词叫做 medical tourist。我们知道 tourist 游客，而这个游客呢跟一般的游客还不太一样，是 medical tourist， 有医疗需求的、有医疗目的的这些游客，哎，叫做 medical tourist。Last year， 那么亚娜呢，她现在有一个梦想哈，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挣足够的钱，在海南的三亚市呢买一所小房子，把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外祖母啊给接过来。亚娜 said that her biggest dream 哈，最大的梦想 is to earn enough money to buy a small house in 三亚，买一个小房子就足以了。A coastal city in Hainan， 那么海南呢还叫一个 resort city， a coastal resort city， R E S O R T resort， 它表示呢一种度假的休闲的。我们知道呢，有些酒店呢，它在前面会有一个 resort 这个词哈。那么有些酒店如果说在城中心，那么它是一个商务酒店。那么有些酒店同样一个 logo 下面呢，它可能说建的地方在一些海岛啊，或一些景色特别优美的地区呢，它会在名字的旁边加一个是 resort， 表示这个酒店呢跟 CBD 的这个酒店的功能和定位呢不太一样，它的目的呢是能够让人们能够安静下来，能够休闲，能够放松的意思。所以呢，用这个词 resort。R-E-S-O-R-T， 所以三亚呢是一个 coastal resort city。 越来越多的像 Yana 这样的外国人呢来到海南，爱上了这个岛屿，不仅仅呢为了享受到温暖的气候、阳光和沙滩，更是呢为了追求他们的梦想。 More and more foreigners like Yana、啊、更多的外国人像 Yana 一样 have come to Hainan、啊、来到了海南 andFall in love， 爱上了这个海南哈。Fall in love with the tropical island， 热带的岛屿。Not just to enjoy 哈，不仅仅 ，not just 啊，表示不仅仅。Enjoy the warm climate， 温暖的气候 ，sunshine and the beaches 啊，我们说沙滩、阳光、温暖的气候。But 追求他们的梦想啊，这个追求 pursue。哎 ，pursue p u r s u e their dream， 哎，我们学到追求梦想 ，pursue one's dream。那么说实现梦想呢，我们学过了叫做 realize one's dream， 还有呢 fulfill one's dream。所以说这个 dream 可以跟很多的动词合到一起呢，来表示一个梦想的状态哈，可以实现，可以追求哈，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说同学们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多学一学跟 dream 相关的一些词组哈，来丰富自己的词汇量。海南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有一个 goal， 它要成为一个叫什么呢，世界级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啊，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好，那么海南在成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目标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啊，它设定了一个目标，在2020年啊接待130万海外游客。好，那么看一看这句话的翻译，设定了一个目标， 海南 has been making great progress toward 这个词组呢，我们原来学过 make progress 取得进步 progress make progress 后面 toward 表示呢朝着某一个方向，朝着什么呢？这么一个方向 of becoming a world class tourist destination 成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哈，这一个目标呢已经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或者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里面皮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几个词，一个呢是这个 progress 哈，表示说进步，同时呢这个 progress 这个词啊也可以呢表示一个动词来使用，比如说一个人现在呢是一个很低的一个职位，那么随着你时间的推移，比如说经历的不断的积累，然后能力的提升，你可以 progress into a manager， 那么可以呢一步一步呢成为一个经理或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所以说这个 progress 作为名词呢它表示说取得进步，那么作为动词呢表示一个企业一个人啊在取得进步上，从一个较低的级别发展到或者说呢提升到一个较高的级别，用这个词 progress 作为动词来使用也是可以的。那么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叫 world class 啊，这个 class 不是班级了而是级别啊，这个、class tourist destination 一个目的地哈 destination 哈，这个词给大家再拼一下 destination destination。所以说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呢会经常用到这个词啊，比如说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海南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说呢 Hainan is a very popular travel destination。那么用这个 popular 哈，一个受欢迎的目的地，所以说这个词呢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哈。那么前面可以加很多的形容词来表示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地哈，比如说历史的旅游的一个目的地，有的是观光的一个目的地等等哈，都可以用这个词 destination。 He has set a target 设定了一个目标 target set a target， 那么 to receive more than 1.3million 啊 ,1.3 万个 million 啊 ,130 万 overseas tourists in 2020。 那么提到一个海外游客，它没有包括我们国内的游客啊，只是海外的啊 overseas。 那么国内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词 domestic， 这个词 domestic D-O-M-E-S-T-I-C 哈 domestic 是啊，我们是国内的，那么海外用 overseas tourist。 那么看看这个词 overseas 表示说海外的国外的，那么这个词啊它跟我们学过另外一个词 abroad 都可以表示说国外的，但是呢用法上呢有所不同，我们可以说 go abroad go overseas 都可以表示去国外，但是呢如果说用作为形容词的话，比如说海外的国外的话呢，那么大家应该用这 overseas 这个词来表示呢海外的，比如说呢 overseas student， 比如海外的学生哈，那么不能用 abroad 这个词。所以说同学们要记住这个词，虽然说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呢很相像很相似，但是呢它在语法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哈，所以无论在使用啊在考试的时候呢，同学们对这两个词 overseas 和 abroad 一定要小心了。同时我们看一下这个俄罗斯驻中国大使这个 Andrew 啊，他说呢俄罗斯游客呢喜欢去海南旅游哈，不仅仅因为它相对比较近，还呢因为你可以呢在那儿享受到包括娱乐文化活动和医疗服务在内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旅行的体验啊。所以说它不是说简简单单一个因素哈、啊、让俄罗斯的游客喜欢海南，它是一个系统的哈、啊、综合性的一个 package 吸引了大量的俄罗斯游客。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Russian tourists love to visit the island. 特别喜欢来到海南哈、啊、visit the island, not just because it is relatively close. 好，这个词呢相对近 relatively, R-E-L-A-T-I-V-E,ly， 我们学过 relative， 它表示相对的哈，而加这个 ly 呢，表示说相对地哈，是一个副词哈 ，relatively close， but also due to the fact， 又出现了原因的哈 ，due to d u e 加这个 to， due to 这个词啊，表示原因的话呢，这个语气比较正式，比如说学校的一些通知会用这个词 due to 什么什么原因，比如 due to heavy snow, the school will be closed on, 比如说 Monday, 啊，由于呢可能说下大雪，学校呢在周一呢可能说会停课哈，那么 due to, 那么 due to 什么什么东西呢，那么有些这个车呀可能会耽误啊，或者说有的车呢会取消，那么都用这个词 due to, 大家比如说看一些车站等等哈，或学校哈，或者说一些机关的一些通知的话呢，这个 due to 用的呢是特别多的，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这个是 due to 这个词。同时啊，这个 due 啊，它的意思更加的复杂了哈，它有很多的意思，比如说 something is due, 什么什么哈，这个时间到了，比如说 book is due, 这个该还书了哈，什么什么是 due 都表示说应该做某件事情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 due 这个词的意思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么看我们这句话的翻译哈， due to the fact,由于这个原因 that you can enjoy an integrated traveling experience,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旅行的感受， integrated, I-N-T-E-G-R-A-T-E-D, 表示 integrated, 表示说综合到一起的，融合到一起的哈， integrate, 一个 traveling experience, 一个旅游的感受， that includes, 包括了 entertainment, 包括了娱乐， cultural activities, 文化活动， and medical care,医疗哈 ，said Andrei, Russian ambassador to China, 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哈。那么注意一下呢，驻中国大使呢后面不用这个 in, ambassador to 啊，后面加某一个国家，这是他的一个语法的要求。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Yana, 38, from Russia, is so used to living in Hainan, a tropical island at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 and she plans to bring her mother and grandmother to live with her. Life is comfortable here. The environment is nice and there are many work opportunities, said Yana. Yana, who first arrived in Hainan in 2005, used to work at a travel agencies. Thanks to increase in Russian tourists to Hainan for medical care, Yana switched jobs 2 years ago to begin working at a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which served nearly 1,000 Russian medical tourists last year. Yana said that her biggest dream is to earn enough money to buy a small house in Sanya, a coastal resort city in Hainan.More and more foreigners like Yana had come to Hainan and fall in love with the tropical island, not just to enjoy the warm climate, sunshine, and the beaches, but to pursue their dreams. Hainan has been making great progress toward its goal of becoming a world-class tourist destination. It has set a target to receive more than 1.3 million overseas tourists in 2020.Russian tourists love to visit the island, not just because it is relatively close, but also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 can enjoy an integrated traveling experience that includes entertainment,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medical care, said Andrei, Russian ambassador to China. 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甜心兔和艾迪熊的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oday we have a story all about a bunny and a bear.Bunny rabbits are my favorite animal, so I'm excited to read this story. Are you ready?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Honey Bunnies, Honey Bear. Ding ding. Honey Bunny, Funny Bunny, sat next to Eddie Bear. He was the cutest bear in school. Ah, look at Eddie Bear. Do you think he's cute? Ding, ding. He had big, round eyes. These are your eyes. He had the best brown nose. Can you point to your nose? Ding, ding. He had a crooked smile. Ding, ding. Eddie Bear made Honey Bunny laugh. One time, he wore 2 different shoes.Oh, silly Eddie Bear. Another time, he read his book upside down. Have a look at the book he's reading. Even though it's upside down, can you see what is the book about? Have a look. Fish. He's reading a book about fish. Oh yes, bears love fish. Ding, ding. And he was always walking into walls. Boom. Honey Bunny liked Eddie Bear. She wanted him to like her too. Ooh,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think that Eddie Bear can like Honey Bunny? Let's find out. Ding, ding. So, she wore her best dress. It's very beautiful. Then she gave Eddie her nicest smile. Aww. Ding, ding. He did not smile back. Oh dear. She left a present on Eddie's chair. Eddie sat on it. What? Ding, ding. Honey Bunny tried to help Eddie in science class. Poof. Her help was not so helpful. Oh, it's not going very well for Honey Bunny and Eddie Bear. Ding, ding. She threw him a ball at recess. Boink. The ball bounced off Eddie's head. Ding, ding. Honey Bunny even painted a heart for Eddie. She put his name in the middle. Have a look. E-D-D-Y. Eddie. And let's have a look. What other pictures can we see in the classroom? I can see two. What are they? A bunny and a dinosaur. Very good. Ding, ding. Eddie Bear did not want Honey Bunny's heart. Aww. Honey Bunny was very sad. Eddie Bear did not like her. Oh, poor Honey Bunny. Ding, ding. Honey Bunny did not eat dinner that night. She went to bed early. Oh, I think she must be really sad. Ding, ding. But Honey Bunny felt better in the morning. Eddie Bear might not like her, but she could still like him. Good attitude, Honey Bunny. Honey Bunny ran onto the playground. She looked for Eddie. The only bear she saw was wearing glasses. Glasses. Eddie Bear was wearing glasses. Ding, ding. For the first time, his big brown eyes, ding, ding, were looking right at her. Oh, so maybe Eddie Bear does like Honey Bunny after all. But he just couldn't see all the hard work she did. What a cute story. I really like that one. How about you? Ding, ding.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Goodbye. 好，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Tell me when you're free, so that we can meet. And in my diary, I'll write the day of the week.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Anything is fine, as long as you're not late.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